2013年10月20日嘅《經會天下》啦。咁喺錄音室入邊咧，有我大偉啦，嚇，亦都有安東尼啦。啊，仲要安東尼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威廉咧亦都係常客嚟噶啦，啊，杜比翻嚟啦，啊，咁啊，杜比咧就上個星期就啊幫手同我哋做呢個， 上個星期請咗假，係 呢個Tesla 啊，講下呢啲咁嘅電動車嗰個啊未來嘅趨勢啦嚇。咁啊，如果喺呢個財經啊經濟方面咧，咁啊都唔係噶啦，其實全個世界都係噶啦，美國嗰個。啊，國會咧終於咧就啊恢復正常啦，啊，起碼咧就共和黨肯妥協啦，啊，咁啊係咪即係意味住嗰啲咁嘅咩？ 一天光曬啊！ 違債即係違約啊，嗰啲咁嘅債務啊，係冇問題咧嚇 ，Anthony 嚇。 其實梗係未啦，如果唔係嘅話，個美金都唔會咁即係走得咁弱啦。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哋而家所謂嘅協議咧。只不過係真係學我哋話齋就 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 即係只不過拖得就拖，將個問題褪後咗嚟解決，但係實際上咧就未解決嘅。 即係推拖拉都係嚇。 係啦，冇錯啦。嗱，咁我哋要知道咩先啦？知道佢個內容先啦，就係話佢首先咧就係話啊，會將嗰個債務上限嗰個期限咧啊，就係拖到去2月7日明年嘅。 嗯。 啊，咁但係政府運作即係嗰個撥款嗰度咧，就撥到俾你咧就係1月15日嘅啫。 是 啊，咁即係意味到咧，就係話如果啊兩三個月後，你根本到11月15日，政府又有機會再次停擺噶啦。咁你嗰個債務上限嗰度去到2月7日又咩啦？咁不過問題就係呢樣有樣嘢好咧，就係話佢其實今次咧就冇講個債務上限係去到邊度。 嗯。 啊，咁你如果奧巴馬政府咧，你中意嘅話咧，你就可以咩啦？喺呢兩三個月之內咧就狂發債。 嗯。 啊，咁你狂發債嘅時候咧，咁你變咗就係話你話就話政府即係嗰個啊運作係去到1月15日，咁但係可能到時如果你發債發得多嘅話咧，啊你係有足夠嘅錢咧，係可以令到嗰個政府嘅運作可以去到更加長嘅時間嘅，只要你喺呢兩三月盡情發債嘅話。 O K， 即係話咧，你意味住咧，其實咧而家只不過係叫恢復翻少少嘅啫，即係未來嘅時間咧，亦都有可能停擺嘅。 啊。 啊，另外想起一個名詞叫做無定向喪心病狂癲癇症嘅，簡稱癡線啦嚇。係啊，即係個政府而家係咁樣嘅 ，OK 嚇、啊，即係美國政府咁啊，大家都係預測唔到佢究竟幾時癡線啦。但係咧，我哋中國啊、日本啊都買到好多佢嘅債啊，咁當然咧亦都唔希望嚇佢成日都搞咁噶啦嚇。 啊，咁冇嘅，咁你其實上個禮拜都係全部都圍繞住美國國會呢壇嘢嚟走嘅啫，即係你無論啲評級機構即係降佢級將佢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啊，或者係啊上個禮拜個咩，即係個美金啊，其實都係因為呢壇嘢而全面轉弱嘅，咁所以啊短期之內咧啊可能個美金都有啲壓力，咁但係佢究竟係會唔會無止境咁跌咧？我亦都唔覺得會係咁樣睇咯，即係可能。 安東尼啊，嗱我而家我就睇緊咧呢個彭博通訊社啦，Bloomberg 咧，咁佢嘅報道就話咧呢個美元咧係八個月嚟咧係最低嘅。 係啊係啊，嗯嗯，啊這個、其實我講美元高低，我睇個美匯指數啦，因為個美匯指數嚟講，上個禮拜咧，啊禮拜五嘅時候收喺79.6嘅，就跌穿咗80嘅，啊咁亦都即係最低位見過嗰個位嚟講咧，就應該係咩嘅？應該就係二月到而家最低嘅，所以應該係八個月低位冇錯嘅。 嗯，雖然我哋咁遙遠啦，但係美金低咧，對我哋香港人咧一定係有影響嘅嚇。就算你唔去即係依個涉足呢個外匯市場啊，你都係受到影響嘅。 係，首先第一樣嘢對翻人民幣啊，梗係又蝕咗啦，係。 啊， 人民幣 又貴啊， 續五日新高喎個人民幣係。 午餐肉應該又貴㗎啦，唉，豆豉鯪魚等啊，嚇雞蛋啊。 咁啊，依、這個圍繞美國咁嘅市場嘅，咁其實對嗰個股市其實匯市嗰個債市咁，其實點樣反映到出嚟嗰個美金係咁嘅情況咧？ 嗱，其實最而個美債咧係升嘅，即係嗰個債息係跌嘅。 啊， 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共識咧，就係話聯儲局因啊本來咧大家都仲期望緊，就係話去睇完嗰個就業數據之後咧。在今個月月底嗰個議息嘅時候咧，都仲會有少少機會係即係做一個 tapering 啦，即係做嗰個減少個買債數量啦。但係咧就因為呢個政府停擺呢16日咧，啊就令到美國個經濟咧就損失好大嘅，因為美國嘅經濟咧而家初步估計嚟講咧就損失係240億美金嘅。 哦。 啊，咁佔佢美國 GDP 嚟講咧，就應該係0.3至0.4%咁上下啦。 嗯。 啊，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個經濟係咁樣嘅時候，咁聯儲局更加大條道理咧，就係話唔會話即係咁快啊做呢個 tapering 啦，即係唔會咁快退市啦。 嗯。 啊，而家市場嗰個睇法咧，就係話你甚至乎今年之內都未必會退市噶啦，可能要去到明年嘅三月，即係 耶倫 係啦上場之後先至決定會唔會退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冇可能喺三個月之內咧，你完成成個退市程序嘅，因為本來就講就話明年年中嘅時候咧，喺六月嘅時候就會完全停止買債啊嘛。 係 啊，即係話而家變，因為你呢個政府停擺呢一件事咧，就令到呢一樣嘢幾乎已經係唔可能噶啦。咁所以個債咧就債就升咗上去啦。個債升上去就因為聯儲局繼續買債啦，咁所以個債就有支持啦。 嗯。 啊，咁個息就落咗去啦，債價升就個債息跌啦。咁而個債息跌嚟講咧，亦都對個美國個經濟咧，即係對個美金嘅走勢嚟講咧，啊，亦都係有一個比較負面嘅影響啦。咁亦都係令到個美金上個禮拜係比較一路都挨打就咁解啦。 嗯。 啊。 咁啊 ，William 咧 ，William 咪點睇啊？ 即係對於個股市方面係嘛？ 係啦，即係如果係 股市，即係如果香港，即係香港方面，我覺得自己啦都係等佢睇好少少嘅，因為其實睇翻九月十月，咁其實美國個市跌咧，香港都係冇乜影響嘅啫，相對嚟，即係個波幅係好細，仍然係，即係最低位都係即係喺個 range 行緊，都係2.326到2.28左右咁。就反映出其實啲資金對於美國嗰邊嘅消息係冇流，即係流出可能比較少啲咯，同埋會有個別嘅板塊已經開始憧憬緊三中全會咯。如果講香港個市 場，即係大家都係睇下有啲咩嘢筍嘢啊、好嘢啊喺三中全會度飛出嚟 㗎。你香港個股市都仲叫做有得炒啊嘛？啊，第一就 話啲錢翻咗過嚟炒， 你見到就係話大陸嗰個近期嘅數據嚟講，都係比較偏好嘅，即係你譬如話 GDP 咁7.8% 咁，其實大家都初初諗就係話有7.5% 都已經上上大吉啦，咁啊，你而家7.8%即係話即係比預期好啦。 啊， 第二咧就其實香港近期嚟講都有幾多新股啊嗰啲上市嘅， 係啊，即係融資充裕。 咁變咗就係話好多錢都走入嚟咩啦，即係走嚟炒翻轉啦，咁所以其實港股嚟講咧就唔係點跌得咯，即係個感覺上就係、是、咁你兼埋美國嘅，即係因為你嗰個退市延遲而令到美國嗰個股市亦都係咩啦，即係你好似個S&P 咁啦，上個禮拜連續兩日新高啦，即係禮拜四、禮拜五 係。 而那個 NASA 亦都係咩咧？亦都係應該係十三年高位啊，應該係咁你而家就算個 Dow 你距離嗰個 historical high 嚟講，即係個紀錄高位嚟講，你都係差2% 啫嘛。即係如果你真係稍微發一發力嘅話，咁其實咧又可以創新高啦。咁你美國好，你雖然話咩，即係話香港而家受美國嗰個影響唔係話真係話咁大啦咁，但係起碼嚟講，你如果中國好、美國好嘅時候，咁你香港股市都 爆啦，實爆上噶啦，要咁 啊， 同埋啲板塊真係好醒目，啲錢有啲即係衝嘅，已經排咗喺啲國策度，你留意係啲二三線啦，好多能源板塊啊，電信設備板塊，即係佢全部已經係衝勁緊。即係預估緊中央會發生咩事，佢啲資金咪拍曬落去啲二三線同埋啲even 啲一線股都唔會點有咩大即係大跌啊！即係完全係美國嗰單嘢，即係美國係跌咗好多嘅，跌咗幾百點喎。係。咁但係香港根本就好似可能係一個啲資金咪調緊轉緊位置咯。如果用股票嘅角度就係由美國市轉咗翻嚟亞即係香港個市 啦， 去部署咯啲資金。 嗯。 咁講翻個匯市咧，咁其實話本來就諗住話，如果佢係解決咗嘅話咧，即係嗰個債，即係嗰個國債上限同埋嗰個政府嗰個預算撥款嗰度，如果解決咗嘅話咧，個美金係應該有機會升嘅。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嚟講，因為佢得出嚟個協議咧，其實係冇解決到個問題嘅，只不過將個問題拖後咗。咁所以到個美金嘅反應咧，就係、是、比預期嚟講咧，就係話啱，即係走相反路啦，就變咗係走弱啦。 係。 咁而另外咧，就亦都就係話咩啦？即係啲評級機構啦。咁譬如話，好似你喺未解決之前咧，穆迪已經出聲啦，就話已經將美國嗰、那個評級係列入一個負面觀察名單啦。啊，即係話如果你哋仲係咁樣嘅話咧，我隨時會剝你哋柴噶啦。即係最三條 A 咧，就隨時剝噶啦。咁係你咪變咗就係話咩咯？就對個美金嚟講，即係亦都係一個打擊咯。咁更加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啦，就話上個禮拜四嘅時候，點解個美金忽然間碌咗嘅碌落去，即係跌得更加犀利咧？咁其實就話中國嗰個大公國際嘅不將美國個評級咧，就係、是、由 A 咧就下調到去 A 減嘅。係啊，咁雖然我哋講就係話大公國際嘅，即係其實嗰、那個影響力不是真的那么大啦，评级机构来讲大家都始终都是看着三间，就是标普啊、惠誉啊和穆迪啊这三间。 是 但是始终来讲你有评级机构将你这样，即是好像什么嘛，好像骆驼上高最后一根稻草那样嘛。就是当你美国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你大公走出来做这个动作来讲，但即是投資者嚟講，咁你梗係咩嘅啦？梗係美金都係小買為著啦，即係零沽莫買啦。咁、所以你亦都令到個美金咧，就上個禮拜係真係咩啦？即係根本就好可以講就係差唔多彈都未彈過。 係 啊。 咁如果係咁樣佢影響其他市場點咧？睇翻日本咁樣，上個禮拜嗰、那個就 OK 啦。咁樣會唔會啲資金有啲變動咧嚇？ 其實日本嚟講，之前咧就個 yen 升咧，就因為一個避險啦。 係 啊，咁就同埋個瑞朗都係咁啦，就因為你美國未解決嘅時候，大家驚你違約嘅時候，好多資金咧就跑走咗日本嗰度啦。啊，咁跟住其實個日本都曾經轉弱過嘅，去翻99邊嘅。 嗯。 啊，咁但係大家都發覺就係話，唔係喎，你其實兩三個月你又嚟一次嘅咯喎。 係。 咁都咪變咗就係大家都喺度諗啊！如果係咁嘅時候，你沒完沒了咁，你咁嘅爭拗啊，我就即啲錢都始終都係要拍落去一啲避風港好啲咯。咁所以個 yen 後屘亦都係擒翻上去咯。啊，上個 dollar yen 應該係低收嘅，即係個 yen 係高收嘅。上個禮拜五係收喺97嘅六啊幾嘅六啊八咁上下啦。 係，即係變咗避風即係避風港啦又嚇。 啊！咁而就算係個，其實唯一曾經調整過咧，就應該係個英鎊上個禮拜因為個英鎊咧就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佢應該係咩咧？應該就係話佢嗰個出嚟嘅數據有兩個數據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即係譬如話工業生產啊，同埋另外失業率啊，亦都唔係即係預期咁理想啊咁。係咁但係因為個美金弱咧，所以其實個磅跌到落九，即係1.1618邊嘅時候咧，1.159邊嘅時候咧，其實又慢慢沉翻，即係慢慢浮翻上嚟亦都係因為個美金嘅弱勢咧，所以其實個榜上個禮拜亦都係高收嘅。雖然最高去過162嘅24啦，咁但係佢亦都係收喺161嘅六啊幾，咁其實都係比較偏高嘅水平咯。咁短期之內，我諗就係咩咧？即係個 sentiment 嚟講咧，對個美金都係比較悲觀少少咯。 即係雖然佢啊依家恢復正常，但係仍然都係悲觀啊。 冇噶，你啲問題始終你唔係解決啊嘛，你未解決嘅時候咁。亦都係會咩咯？亦仲有一樣嘢，其實咧就係話而家咧大家都已經喺度開始驚緊咧，就係話你美國，如果你繼續咁樣搞落去嘅時候，啲公務員隨時冇糧出咁而你又美國即係政府又隨時停擺嘅話咧咁即係大家喺使錢嗰嘅時候咧，都唔會咁疏爽啦。你知道跟住落嚟咧，就係話喺12月嘅時候，你又有即係又有感恩節又有聖誕節啊，咁呢啲應該係消費嘅高峰期嚟噶嘛。咁如果你個美國都仲係話有咁多不明朗嘅因素喺度嘅時候，啲國民都係唔願意去使錢嘅時候咧，咁你可能會影響到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嘅銷情。 係。 咁你咪變咗咩咯？你知道美國有70% 嘅經濟產值都係喺個消費嗰方面嘅，咁如果你個消費不振嘅話咧？咁你即係美國嘅經濟係會弱啦，美國經濟會弱嘅時候，咁你咪個美金咪跟住咪會弱咯。 啊，咁其實最主要嚟講都係咩啦？即係而家大家都係將個焦點咧就擠喺嗰個隱憂，即係美國個經濟隱憂嗰度咯，即係政治同經濟隱憂嗰度咯。 嗯，但係加拿大即係對上啦，都係啊，即係個美國即係點講啊？嗰個新大陸啦，加拿大嗰度係點樣咧嚇？ 嗱，加拿大嚟講咧，就經濟會受美國影響。 係啦。 啊，咁你亦都就係話近期我見到就係個油價其實都亦都掉翻落去嘅，即係個紐約期油其實落翻一百邊嘅。 係。 啊，咁上個禮拜五係收喺100.81啦，即係一百蚊美金嘅啫。啊，咁亦都對嗰、那個即係我係知道美啊加拿大經濟，你嗰個對美國嘅經濟對加拿大經濟有影響，油價亦都對加拿大經濟有影響。所以其實上個禮拜咁多隻主要貨幣裡面咧，啊嗰、那個升幅比較細嘅咧，其實係加指嘅。 係啦，我見到就係比較弱嘅喎，可以見到啊。 係啊，咁呢個係咩咧？即係三大商品貨幣嚟講咧，就個澳洲指同埋嗰個紐指咧，其實都係好明顯咁升翻上去，就唯獨是加指咧，就其實個好似冇乜力咁咯。 咁正如你所講啦，咁中國嗰個數據強咗啊嘛。咁啊，澳洲有大部分都係仰賴中國嗰個咁嘅經濟，咁而去支持位噶嘛，支持翻佢嘅。 咁澳洲強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是、本身佢嗰個 RBA 即係澳洲央行，佢嗰個行長亦都走出嚟講過嘢啦。咁我知道就係上個禮拜即係前個禮拜澳洲央行議息嘅時候，已經冇再提咧，就係、是、話會有機會即係、就是、有需要去減息。咁、啊、上個禮拜佢甚至乎去嗰個央行行長史提芬遜咧，就史提文斯咧，佢亦都喺一個場合嗰度講就係咩咧？就係、是、講就話、是、因為過去咧已經減咗兩厘幾息嘅啦，即、就、係、是、澳洲嚟講佢需要啲時間咧就評估一下究竟減息對於嗰個澳洲經濟所起嘅作用有嘅即係有幾大。同埋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外圍嘅經濟咧，即係譬如話歐洲啊嗰啲咧，其實已經係有好轉嘅跡象，所以其實亦都冇咁嘅迫切性去進一步減息。 嗯。 咁所以我見到就話個澳洲指咧，就亦都係即係彈咗上去咯，就係、是、亦都上到差唔多九啊六嘅七啊幾啦，最高上個禮拜五應該係。咁。這個咁嘅反彈幅度嚟講咧，其實已經係超出我自己嘅預期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個澳洲指係唔應該升，應該再見翻9.65以樓上。咁但係佢甚至乎收市佢都係接近高位收市 嘅。係。 咁、所以即係講真句，亦都係咩啦？即係亦都自己上個禮拜嚟講係要睇錯市啦。即係我覺得個美金唔應該咁弱咁。實際上嗰個出嚟個後果咧，就係話佢係真係比自己預期中更加弱啦，個美金就、 嗯、 但係就亦都係受到咁多嘅因素所影響啦，包括就係話佢嗰個似解決未解決嘅財政問題啦，美國 即係表面上咧，即係就OK 啊，其實敗水其中嘅，始終都係未清咗啲咁嘅餘毒出嚟嘅嚇。 係啊，即係問題始終都會再嚟嘅。講真句就係話，咁但係係咪真係咁悲觀咧？或者我哋喺下一節嘅時候，我哋即係再講多少少啦，可以。 咁歐洲嗰方面咧，咁就好似話都係叫好翻啲喎嚇。 嗱，歐洲經濟我係見到就話數據嚟講咧，其實係咩嘅？其實係好咗嘅，即係近期嚟講啊。咁你德國嘅固然係強勁啦，咁甚至乎亦都係咩咧？亦都有消息就話愛爾蘭啊、西班牙咧，其實而家開始喺度尋求緊咧，就係話唔再需要嗰個經濟援助，即係你知道嗰陣時去出問題嘅時候，歐洲其實咩啦，三頭馬車嗰度撥咗好多錢俾佢哋啦。 係 啊，咁而家佢哋就係講就話已經個經濟已經好翻啦，可以唔需要再有嗰啲即係繼續接受你哋嘅經濟救濟啦咁。 係。 咁對嗰、那個即係投資者對歐元嘅信心咧，其實亦都係強咗啦。咁甚至乎我尋日睇到單新聞咧，就係、是、話其實喺港交會啊，大陸嘅港交會嗰度咧，其實亦都啲人喺度講就係話感受到咧，就係話新興市場嘅訂單係少咗嘅。咁但係歐美嘅訂單咧係其實多翻嘅。咁即係尤其是歐洲嗰方面啦，即係曾經。 在去個歐債危機的時候差不多銷聲匿跡的那些訂單，但是而家咧開始蒲頭走翻出嚟，即係亦都反映就話， 即係回復正常啦，可以叫做嚇開始係。 又未回復正常，咁 步入正軌啊，係 係起碼嚟講就已經係咩啦，即係叫做見咗底啦，即係可能歐洲經濟 係 啊，咁所以亦都歐洲亦都係咩啦，即係個 Euro 強力，亦都係同佢個經濟係有少少關係啦。即係其實同美國嚟講，因為美國嘅問題多啊，歐洲嘅經濟又好翻啲嘅時候，咁變咗有一個此消彼長嘅效應咯。 係。咁啊，上個禮拜如果用一句話咁樣形容，其實就係美元就啊非常弱啦，係嘛？ 美金其實係真係完全未反彈過咁滯啦，咁其實係全程挨打啦。啊，唯一就係話個澳洲即係個英鎊咧，就曾經跌碌過落去，咁但係其實都原來又浮翻上嚟。 係 啊， 咁 係啊，梅中龍啊， 係 啊，安東尼，嗱，你講咗好多關於咧呢個美元嗰個即係唔掂啦，即係佢而家處於弱勢嘅消息啦，嘅分析啦嚇。咁但係即係喺咁多即係唔好嘢當中，有冇啲好嘅嘢咧？譬如話係如果係佢個咁低嘅話，喺短期內會唔會有利佢出口咧？ 美國根本就一路嚟講係唔怕個匯率強嘅，因為佢嘅出口嚟講咧就同個匯率嘅關係關聯性其實係比較細啲啊，因為佢出口嗰啲咧最主要嚟講都係高科技，幾貴你啲人如果有錢嘅話都係需要去買嘅。 係 啊，你譬如話好似啲波音機啊嗰啲嚟講啊，即係 你冇乜競爭對手嘅。 係啦，波音機你唯一就係話歐洲嗰個咩啫嘛？ 空中巴士 咁啊，係咯。咁所以其實美金一路嚟講，你自從魯賓時代啊，即係上世紀九零年代嘅時候，魯賓都已經喺度講就話強美元符合美國嘅利益。咁其實呢樣嘢係真嘅。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個美金咧大家都覺得即係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唔應該係真係睇得太淡咯。如果你譬如話個弱美金係咪對個出口有幫助咧？咁即係當然一唔多唔少都會有嘅。咁你一個弱嘅匯率，如果唔係都唔會有貨幣戰爭啦。貨幣即係你個弱匯率，始終對個出口係有幫助，對個經濟係會有幫助。 即係最貿易嘅最大影響嘅匯率。 咁但係對於美國嚟講咧，我反而覺得就係話個影響唔係話真係咁大咯。 我好多聽眾都好想聽知道呢啲消息嘅啊。 咁呢一節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咁下一節咧，我哋睇下啦，今個星期咧嗰個前瞻究竟點樣啦嚇。翻嚟今個星期嘅前瞻啦，咁繼續啊，安東尼喺度啦，為大家指點呢個匯市啦嚇，點睇咧，安東尼啊？ 嗱，其實咧，而家個我上一節講過啦，就係話而家 sentiment 咧，個美金個勢咧就係比較弱啲嘅。 係。 咁如果你譬如話真係話要做嘢嘅話咧？其實暫時嚟講，我都覺得就係話唔好話真係逆住個勢住啦，因為個即係個 market 對於美金嘅睇法咧，其實都係幾悲觀下，甚至乎你好似個 Euro 咁咧，有人喺度唱緊就係話會見140啊，甚至乎高過140啊嗰啲位咁。 係 啊，咁當然而家你以上個禮拜五收市計13685嚟講，你距離140都係300點子咁上下嘅啫。係。咁你到啊，當然亦都唔奇嘅，咁但係咪真係話真係咁悲觀咧？咁即係短期嚟講咧，就係話，譬如好似今個禮拜咧，因為個美金其實係亦都係新嘅跌浪咧，就初淺嘅。咁我覺得就係話，你如果你唔想逆住個勢，即係最好就唔好逆住個勢做啦。咁你就算唔係話順住個勢走去追買個美金嚟講咧，即係最多都係忍一忍手。咁呢啲位會唔會話值得去買咧？即係我覺得就係你細細注無妨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個市場好似對個美金咧，就真係過度悲觀咗啦。即係如果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就 但係上個星期啦，咁嘅時候我哋嗰個位都係即係澳洲嗰度出咗問題啫，叫做預測唔到。但係 其實有一兩隻啦，有一兩隻都係比我上個禮拜預測個位係比較咩啲嘅，因為其實大家都諗住話一係就解決，一係就唔解決唔到嘅，即係美國嗰個財政問題就即係亦都諗唔到，就係話佢係咁樣拖拖拉拉啦，即係始終嚟講就係話似解決未解決咁咁所以個美金個弱勢嚟講咧，就即係比預期係弱咗咁。唯一可以保持水，即係可以保持水準嘅就係話個 yen 都喺我哋個 range 裡面啦。咁個瑞朗啦，同埋個加紙都喺我哋個 range 裡面啦。其他嗰啲譬如好似個紐紙啊， 啊個英鎊啊，咁其實都係比我預測嗰度高咗百幾點嘅，咁啊亦都即係間中都會有咁嘅情況噶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唔知個市究竟係啊點樣走法，即係所俾嘅 range 其實都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啫。 即係停擺就、啊、其實咧就好影響嗰個市場嗰個嘅走勢嘅嚇。 佢其實佢停擺嗰個後遺，即係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佢個後遺症嗰度係真係幾大下咯。 係 啊咁。初初就諗住話你解決問題嘅時候，咁、那個美金梗係會升啦。咁但係原來你解決第一，你個問題根本未解決啦。啊，咁第二咧就係話而家大家已經將個焦點擠喺美國個經濟受嗰個影響有幾大啦。即係亦都估計就譬如好似個經濟損失啊$240億啊，啊亦都會影響到嗰個感恩節同埋聖誕節嗰個銷情啊。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因素全部都係對個美金唔好啦。咁亦都估就係話亦都會拖。令到嗰個聯儲嗰個退市嗰個時間表咧，係打亂咗佢個部署啦。啊，咁亦都令到啊，可能要等到啊 Janet Yellen 上台之後，先至開始諗下會唔會退市啊。咁即係起碼都係幾個月後嘅事。咁所以啊，亦都對個美金嚟講，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啦。 OK。 啊，咁你延遲咗退市，即係聯儲局連延遲咗退市嚟講咧，對於美金嚟講，自然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因為之前個美金彈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就因為伯南克講開始提到話退市嘅時候，佢話下半年開始退市，話明年年中嘅時候咧就應該停止曬買債啦，咁啊咁嗰陣時個美金彈上去，咁而家大家都想像到啦，就係、是、既然嗰、那個退市時間表可能要推遲到明年嘅時候，咁短期之內個美金可能都仲係會比較弱少少咯。嚇咁、但係點解我對於個美金嚟講，我唔係話真係睇得咁淡咧？咁啊，亦都唔係話刻意去唱反調嘅。咁其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雖然你個國會嗰個問題，即、就、係、是、對於嗰個提高債務上限同埋嗰個政府撥款嗰度個問題係未解決。但是我覺得就係話，因為今次咧，共和黨其實係輸得好慘嘅。 係 啊，咁到咗去十二月啊一月嘅時候，大家再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可能未必會企得咁硬。如果唔係嘅話咧，對於佢嗰、那個連任咧，即係國會明我知道都提過好多次啦，係啦，對於美國國會明年就會重選噶啦。 係啊， 咁我諗好多都係唔想話，因為呢即係共和黨唔想話你。在呢個咁嘅談判裏面，你輸得慘啫，啊！咁但係如果你仲係有力玩得翻嘅時候，咁起碼嚟講，你都仲可以保持翻自己喺國會嘅影響力噶嘛，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喺共和黨係喺嗰個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嘅時候嗰、那個談判嗰度咧，啊，佢係會咩嘅？會係會有啲讓步出嚟嘅。 如果唔係咧，佢個選舉就好鬼大鑊。 係啦，到時會順亦都會順利翻好多咯。啊，咁第二個原因我唔睇得個美金咁淡咧，其實就係話，我如果大家都記得嘅時候咧，就係話啊個 Euro 今年最高個位咧就係13.71咧，就喺2月1日做嘅。係。啊，咁而跟住咧就點解會碌翻落嚟咧？就係、是、歐洲央行德拉吉咧，即、就、係、是、央行行長德拉吉咧，佢亦都之後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唔希望個匯率太強，因為個匯率太強嘅時候咧。是會影響到佢嗰個政策，即係尤其是達到嗰個通脹目標2%嗰個通脹目標咧，可能會符合唔到。 係 啊，咁所以佢講完之後，其實跟住個 Euro 咧就碌落嚟咧，就呢八個月都未見過嗰啲啦，未見過1.37樓上噶啦。 係 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嚟到呢啲位嘅時候啊，佢會唔會再走出嚟出口術，即係嗌停個美個 Euro 嘅升勢咧？咁因為其實個 Euro 太強嚟講咧，對於歐元區咧嘅部分國家嚟講咧，係唔係好事？因為佢哋嗰個經濟其實仲未穩定嘅，尤其是啲歐洲國家，譬如話啲西班牙 啊、意大利啊，係意大利嗰個咁嘅政局咧，都係比較隱憂啊。 啊，即係我諗歐洲央行都係希望嗰個 Euro 係保持翻喺一個比較偏弱反翻少少嘅水平。所以究竟個 Euro 即係雖然佢哋而家140呢個位置仲有300點，咁但係係咪真係會到呢？我有少少懷疑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佢真係再高啲，如果真係去到138.5啊嗰啲位咧，我會再沽嘅，即係如果俾我自己嚟講就 係 啊 但係如果睇翻咧，今個星期其實嗰、那個我哋嗰個 range 應該點 set 咧嚇？ 嗱、啊，佢 學話齋啦，就係話個 Euro 嚟講咧，就我如果真係上翻去138樓上，或者135附近咧，我真係會嘗試下走去估。咁你譬如話，你就算見140，我輸幾多？一輸105點啫嘛， 係 咪啊？咁所以個 range 嚟講咧，就個 Euro 咧啊，我今個禮拜個 set 個位咧就係13480到13850。 是 啊，即是我觉得你再升来讲，我还比你都是升多百零点的，不应该升太多的了。所以、今天的 range 阔一点，但是都是13480到13850 Euro。 嗯 啊、那个 Yen 来讲呢、我又觉得就是说它那个避险也不是说真的说可以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了、啊。而那个日本政府始终来讲都是希望个 Yen 是比较弱一点的。 是 啊、因為佢學我哋話齋就係話佢革命尚未成功，個經濟真係未完全穩定翻好翻嘅。咁、所以個 range 嚟個 range 嚟講咧，就我覺得個 yen 今個多啦 yen 今個禮拜咧個 range 係96.5到98.80。啊，未必上得翻99樓上，咁但係98.80應該會有機會再試一試。 係。 啊，咁個磅啊近期嚟講係比較偏強啲啦，我係知道。啊、但是它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條件可以繼續升上去呢，我也不是這樣看，即如果我看過 Euro 不是說看得真的太好的時候、啊、那個榜的 range 來說呢，今個禮拜我給是 15940到16280， 是啦，即我覺得就是16.25上下位其實都已經不妨可以試沽了這些位置、啊那個、瑞朗都是什麼呢，那個瑞朗都是差不多冇乜點特別喐過啦，咁我諗佢就算穿90呢個位嚟講，都唔會穿太多啦。咁、那個 range 嚟講咧，就0.8940到0.9140， 嗯， 啊，都喺呢兩百點先波幅裡面啦。澳樓嚟講咧，就上個禮拜真係比較偏強嘅，咁但係我哋要考慮一樣嘢咧，就係、是、嗱，如果當日個澳洲指升上去一算樓上嘅時候咧， 係 啊，那個澳息係好高嘅， 係。 啊、但係近呢一兩年嚟講咧，其實個澳洲息咧，佢已經係咩嘅啦？已經減咗接近一半嘅啦。咁佢喺過去呢十幾個月咧，咁其實澳洲央行一路減息嚟講咧，佢而家嗰個息口都係去到2.5厘啫嘛。 係。 啊，咁佢最高係4.75厘嘅嘛。 啊。 啊，咁即係話，如果你4.75厘你都係上一算，咁你而家2.5厘，你點上一算呢？咁啊，所以我又覺得就係話，你個澳洲紙嚟講咧，有少少 overdone 咗嘅，即係上個禮拜去到96，即係九啊六嘅70几收市嚟講，啊，咁、我覺得就係話，你最多都係俾多幾十點你嘅啫，我唔覺得個澳洲紙真係會強得太多，啊。咁所以個 range 嗰方面咧，就我覺得啊、今個禮拜俾咧就9.520到9.740，啊9.760啦，俾多20点佢啦。 9.760 啊，9.760啦，9.520到9.760啦。 係 啊，即係我覺得就係唔應該再有任即係太多嘅上升空間㗎啦。啊，反而你樓指有即係能夠升多啲嚟講，反而仲唔係咁奇，因為大家都知道就係樓新西蘭央行其實已經講到明就係話。有機會明年一月或者三月嘅時候會有機會加息嘅。咁、但係如果你個澳洲紙我唔係睇得太咩嘅時候咧，唔係睇得太好嘅時候咧，個樓紙我諗都唔會話真係個上升幅空間亦都唔會話太大啦。因為實際上你都唔係話真係好得咁緊要啫。講真，紐西蘭除咗你個樓市叫過熱之外，咁你個經濟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得咁交關，咁所以個 range 方面咧，就我俾咧就係0.8320到0.8580。 8580。 啊，即係以上個禮拜五嘅收市價嚟講，我俾多100點鬆少少你啦，即係我諗都係咁嘅 range 噶啦。咁、那個加指啫，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上一節我講過就係話都比較偏弱少少啦。啊，咁所以咧就俾個 range 嚟講咧，都係同上個禮拜差唔多啦。啊，吞。或者一個美金弱的時候，褪翻落少少啦。咁所以個 range 個 dollar can 咧，啊個 range 我估就係10180到10350，10180到10350。啊，咁希望咩啦？希望即係個自己覺得個美金就好快就即係將會見頂，啊即係見底啊！啊，我諗希望今個禮拜咩咧？啊，走多少少咁，跟住可以彈翻上去。 但係今個禮拜會唔會有啲即係？叫做恢復正常啦，啲數據會再出咧嚇。 其實有好多上 過去兩個禮拜已經係冇出嘅數據，即係延遲吞遲咗嘅數據咧，今個禮拜會咩嘅？會公布嘅。咁所以今個禮拜除咗睇翻咩啦，睇翻嗰個美國嗰個企業嘅業績之外咧，亦都有啲數據係好有影響啦。譬如話禮拜一嘅時候有個二手樓銷售啦，咁而上即係今個月月初嘅時候，冇公布嘅就業報告咧。會在禮拜二公布了，即究竟個失業率是九月的失業率會不會進一步跌呢，同埋個浪翻 payroll 即係非農職位嗰度會不會話真係多翻啲咧？咁即係禮拜二可能會比較影響性大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除非你真係話好強勁啊，即係你譬如個失業率啊，即譬如話落翻0.23%啊。或者係嗰個浪翻 payroll， 你真係忽然間去到20萬樓上啊，或者係跌到60萬樓下，咁要唔係嘅話，亦都影響唔到聯儲局今個月月底嗰個議息嗰個結果嘅。咁所以佢係有影響，但係個影響力其實已經係收細咗，因為你延遲發放嘅時候，大家都已經將個焦點擠咗喺美國經濟係受個損失有幾大啦。咁而嗰、那個就業報告嗰度，我諗對於聯儲局嗰個決定嚟講咧，今個月底亦都唔會話有太大影響咯。 明白，明白。好，咁今個星期咧嗰個前瞻啊到呢家啦，咁大家咧嗰個網友啦嚇，咁亦都係慢慢吸收啦嚇，咁安東尼咧亦都係即係會教大家咁捉魚啊。其實咧嗰個點樣反而係 exactly 嗰個 range 究竟或者嗰個價位嚇點樣影響咧？其實咧，嗰、那個只不過係比較參考嘅啫、啊、大家最緊要咧就係學到點樣樣去分析嗰、那個那個大市啦嚇，咁 作出一個準確嘅判斷啊。 係啦，即係始終嚟講，有好多突發嘅嘢，亦都有好多即係我哋意料唔到嘅嘢嘅事會發生。咁即係其實個 range 就俾大家參考，咁大家亦都係咩咧？要執生啦。即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咁，你見到美金一路弱嘅時候，亦都無謂話真係話。無啦啦就走入去嘅對住個勢講啦，因為始終佢都係咩嘅，即係投資市場嚟講都係順勢而行咧，就會好啲，尤其是啱啱起步嘅時候。咁就算要搏咩嘅時候，即係要對著降嘅話，我諗都係等佢行咗一段時間先，或者係即係有翻咁上下升幅啊，或者跌幅嘅時候，你先再走入去啦。 係，始終咧係我哋個資源都有限啦，個節目係一個禮拜一集咁樣樣，佢唔可以即時咁樣樣去俾大家嗰個市場嘅最新嗰個指示咁樣樣。咁希望咧未來我哋可以做到啦嚇。咁啊，今個星期嘅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咁下個星期咧再為大家帶嚟最新嘅匯市消息。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